咱们节目呢，就是从12位候选人里头呢，挑了9位人物，给大伙说一说。这跟评选啊，没有直接的关系。